清早船张往夜晚归来鱼满仓，大街小巷树两旁，秋的稻谷百花香，敢问人间天堂怎比鸿鹄与蜜香。这书无尽家我怎么描写风景，这长如流水难以道白心情，独自聆听那山间回音，仿佛真如梦境。月色倒映湖水又再显得平静，播放怀旧黑白电影，爷爷把故事讲给我听，哦默默崇拜憧憬。几只小船到黎明，从早到晚忙个不停，熟悉的歌儿唱首给你听。澎湖水呀，哦浪呀嘛浪大浪啊，想 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浏阳河弯弯，暗荡起浪波，浏阳河在多少梦中绕过，浏阳河流不尽是那红色的深情，浏阳河涛声如诉拍打心窝，总是岁月如梭，多少花开又花落，依然是我们最好的寄托。啊，浏阳河， 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春天树儿绿了，枝头花儿开了，燕儿南方归来，夏天就要到了。秋天枫叶红了，冬天就要来到，想起当年的歌谣，声声悦耳到今朝。 连续分享到了两首歌，分别是来自苗苗的《心流洋河》以及胡大亮、王二妮儿的《又见北风吹》。还记得是在2009年的这个冬天，也是在这样一个又见北风吹的时节，我们听到了歌飞扬的旋律。在这将近10年当中，和大家共同见证了民歌的发展，尤其是新民歌的演变。在这个过程里，作为再度创作的演唱艺术，其实有了新的声音概念和不少的演唱技巧出现，而且这样的技巧也在不断地走向成熟。原来的那些我们所熟悉的小调呀、山歌啊、号子啊，都已经不再满足人们的审美情趣和欣赏要求，也不能使演唱者充分地施展自己的演唱技巧。现在呢，很多时候我们对于那种窄而亮、尖而细的声音已经不能够感到满足，反而会喜欢那种音域宽广、音质纯美、有光泽、穿透力强的声音。新民歌在演绎者那里开始汲取了西洋美声的科学发声方法，有着各自或明亮清澈或圆润柔和的音色。中场前的这一首，我们来听雷佳演绎的《难忘的茉莉花》。我是刘慧，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遇见你月下已是独立，爱你房中素叶青，你可知道，在醉人春风里，

场雪，风中一个季节，却封不住我的思念。你我在江边对坐，静静无人的时刻，想起那年我们年少时的承诺。你说让我为你讲一个传说，我要为你唱那首歌，啊啦呵呵，你那江边的水倒映月光，轻轻柔柔荡起波。我要为你唱那首歌，啊啦呵呵，你那温柔江水浸湿你的衣裳， 刚才耳边我们分享到的是来自乌兰托亚的乌苏里情歌，东北那首熟悉的民歌，相信各位一定有所感慨，哎，融合得很到位，很自然。欢迎你回来，今天的歌飞扬，刘慧要与你来感受的是岁月间那些民歌的流转。民歌一直以来就是记录着人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和情感体验，那些各地富有生活情趣的值得被记录的点滴。比如接下来的这首继续融合了那首著名江苏民歌的有着丰沛水乡情韵的同名歌曲《太湖美》。 沙溪边沉鱼行，想起武大准天下情，烽烟带江山图，戏子泪湿泛浪镜，西出冰清玉洁行。藕花深处寻芳径，凌歌一曲渐入情，一夜舟翻芜湖，从此化作神仙影，渔歌唱惯扁舟行。太湖美呀，太湖美，江南烟雨太湖水，披影转千丈，染玉入心扉，谁能把得美人归？君不见太湖美。 呼天下都醉，水上有青云，刀山绿又飞，愿做鸳鸯成双对。胭脂湖畔成双对，念风流如梦苏，无语对看两相凝，千年相思惹我心。烟飘渺羡不绿汀，流萤五月白风轻，烈烟波白浪足，此花半世太虚影，何以回影再泛尽。君不见太红梅，太湖美，江南烟雨太湖水，提影转千丈，关羽入心扉，谁能保证美人归。君不见太湖美呀，太湖美，一场太湖天下都醉，水上有青云，刀山绿又飞，愿做鸳鸯成双对。能保证美人归，君不见太湖美呀，太湖美，一场太湖天下都醉，水上有青云，刀山绿又飞，愿做鸳鸯成双对，愿做鸳鸯成双对。 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我们所熟悉的一位相声演员岳云鹏，要带来一首特别的《送情郎》。这首情真意切、略带悲凉色彩的歌曲，反映的是山东人出门闯荡的心情。《送情郎》是一个传统的相声节目，后来传入《东北二人转》，后来又回归到了相声。《东北二人转》的《送情郎》有江北版和江南版，江南版的调子近似于是相声的。 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小小径直流水人家，晚霞泛滥金色年华，一种残破银雕风家，尘土满枝桠，成就花卷阴散模样，江湖树木盼着遥看，半抹墙上藤缠丝念断，情缘半船飘。 藤蔓，我俩相交那地方。 笑静止流水人家，晚霞泛滥金色年华，一种残破云嗲风夹赤兔满枝桠，成就花卷一散模样，旧枯树木盘坐遥看，斑驳墙上藤残思念断， 飞扬，带你领略最真最美的音乐风情。 连续分享到了两首混搭民歌作品，分别是来自宅乐团的《再见藤缠树》以及李泉的《走西口》。民歌以这样的一种感觉，借助电波穿过这个城市，就在你我的身边，你可能会忽略掉它。每到这样一个岁末年初时，我相信很多朋友会跟我一样有着很多很多的感慨。从2009到2018，歌飞扬走过了快十年的时间，我自己都很难相信，在北京上空，我竟然和大家在每个周末开心地分享了那么多年的民歌。是的，我们一直对民歌、对民族音乐有着属于自己的好感，我们一直是在电波中相会的人，我们也许就在北京城里擦肩而过，但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其实就这样一直保留神秘也挺好的，你说呢？2019年，我们很快就彻底和他告别了，让我们忘记那些悲伤的、不愉快的，让我们记住那些个快乐、美好，记住那些依旧在身边陪伴我们的人。明年的歌飞扬依旧和大家相会在每个周末的早6点，欢迎你继续来赴我们的约会。最后的这首歌特别为你送上由我来为你演唱的这一版《好人就在身边》，愿每一个像你一样的好人拥有一个幸福吉祥的来年。好了，欢迎你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更为精彩的愿意留声，我是刘慧，提前祝各位新年快乐。 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互相牵牵手，旅途就有了伴侣。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你，互相帮帮忙，生活就少了风雨。